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105集，关城和阿音在地上安家落户了，原因无外乎是这样生存太久，而阴司不见日月交替，风景实在是不如地上的漂亮。阿音带着执念活了1000多年，还从未放松地看过世间美好。关城乐意作陪，碧丽爱热闹，房子装修的时候就没少抱着宝贝来给他们添置，甚至还提议要不要去日本把甄永芳奉的永城拿回来。阿音拒绝了，说就让他摆在那儿吧。暖房派对不止他们四个，张月带着他那个看起来有些柔弱的阿修罗女也来了，名唤登陆。药叉看到他脸上浅浅的伤痕，忍不住碎嘴， 不是说不来，又跟人决斗了？现在都科技社会了，你们怎么还搞赤手空拳那一套？我的阿修罗王凶狠好斗，不如直接砸高科技。 张月脸色有些冷， 你跟我碰一碰。 登陆小心着说道， 我说要给他消毒包扎，他…… 我又不是人，这点小伤你要把我包成木乃伊啊？ 被张月开口打断，那阿修罗女咬咬唇沉默， 让他疼着。 药叉留了句让他疼着，就被碧丽叫去厨房帮忙。阿音无声走到电视柜旁边，拿了药箱站在他面前，用棉签蘸取碘伏。张月绷着脸却没再说什么，他正打算把棉签给登陆，关城会错意走近，勾着阿音的肩膀往沙发旁边带，棉签也被他长臂一递放到了登陆手里。那边在认真消毒，两人在另一头搂得紧密，还要戳阿音的痒肉。 你刚刚想做什么？ 阿音今天穿的针织上衣有些短，露一小截腰实在是明晃晃，他下手不重不轻，起了块浅浅的红。我想什么了？你怎么做鬼了还冤枉人啊？客厅里一对静一对动，阿音和关城小声咬着耳朵嬉闹，张月余光看在眼里没说什么。登陆看着他发呆，自己也呆了，棉签按得重，他疼得嘶声，一切都是细碎无声的连锁反应。那边阿音抬头就要吻上去，关城似是在向后躲，又不算拒绝的明显，更像是情人之间在游戏。接着出声的不是张月，而是抬着酒箱的碧丽。 停！ 两人分开，关城笑着向沙发里靠，耳根子红得彻底。 阴谋罗鬼当众劫色，我盛情难却。 阿音皮笑肉不笑地弯他， 你把手从我腰间拿开。 空气中满是闲适气息，药叉和碧丽钟爱各式小吃，摆满茶几，还有一箱子酒，配的是坦白局。阴司孽缘镜下陈年的灰染上了灵气，做成药丸吃下去，说的必是不为人知的私密事儿。六个老不死的未曾有过什么真心怕的，为药叉做的这新鲜玩意儿很有兴致。结果就是登陆说出真的很怕张月后，张月脸黑了。碧丽说出她其实比药叉大1000岁后，药叉脸黑了。而关城说的则是他本名并非关城，阿音脸也黑了。至此暖房派对变为半个泥犁地狱，酒下去得很快。最后两两带着一身酒气回到客房，心事暗涌。阿音去了阳台吹凉飕飕的夜风，撑在栏杆上点一支烟，很快就被身后突然出现的人夺过暗面。 阿音自己就是烟，怎么还吸这个？ 是啊，我是烟，哪有您天神转世搞鬼，委屈您和我一起做鬼了。 他闷笑了声，从背后把人揽入怀中，彼此的酒气交叠，暧昧而厚重。 我只是一缕光，与阿音姑娘刚好相配。 阿音心里清楚，她看遍了她生平路，自然知道曾经百鬼都爱唤她一声阿音姑娘。 可反之，他对他实在了解甚少。 我本以为我知你三世，可到头来那都不是真的你。 阿音低头看着两人手腕上的印记，倒像是凡人的纹身，一如当年药叉卖忘川水的杯子上纹样那般诡异凄美。 这算什么呢？还不如抹了阴手，总归现在这样也没什么生趣。 关城又在笑，阿音明显感觉得到背部的轻微晃动。 好阿音，你不要扮可怜吓我，掐着脖子缠着我的腰才是真的你。 阿音低声啐他不正经，掐着他手臂的肉咬牙道： 快说。 本名是空城，可我现在长长久久是你的关城了。至于你不知道的事儿，真的太多了阿姨。 后来两人聊了很久，或者说是关城在讲，阿音在听。从阳台到卧室，从横栏到床上，阿音深深的感受便是温情阵阵四字。 最后那一世我活了30多年才想起来，以前只是有朦朦胧胧的感觉。实话说，不论是讲堂还是之前有过的，都是梦里出现过的那种轮廓。那天淋雨，夜里觉得难受，便去洗了一个脸，总觉得此我有莫名的熟悉感催使我进去，后来都不记得了。只是再度熟睡之后，梦中那个从未见过正脸的女人抬起了头，我说我不找了，就是你。不敢和你说，是因为那个时候觉得民国的我太不会表达，说是彼此相误，我也并不全然是受苦的一方。长长久久最受磨难的是阿姨，我如果能够多细致入微一些，也不至于浪费那么久的时间。 阿英眼角有些湿润，想起了那个喜欢穿黑色长袍的人，那个让他情愿惯了性的人。 可我最愧对的仍旧是那一世的你，明明我才是毁了天定好命数的始作俑者，最不应该嫌恶你的是我，我错太多了。 关城伸手抿他眼角，低声道： 阿英，都是我，当年师父说人生三境界，我没能走成，是阿音带我走完。第一是竹寒，阿音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。第二是寒听竹，阿音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。第三是方官城，阿音见山只是山，见水只是水。阿音，现在最难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在山水之间，我们要亘古相伴。 阿音捂着眼睛埋在他胸前胡乱摇头。 不喝孟婆汤怎么忍得住锥心的疼痛过奈何桥？你让我怎么不心疼你？ 关城默的心软的彻底，相爱的人总是分外矫情，你心疼我，我心疼你，来来回回不过是些翻了页的琐事。关城低头吻了吻他鬓角。 想想你私心的叫我，没有什么比那更疼了。阿姨，我真的淡忘了，你也不要记了好不好？ 阿音知道关城在宽慰他，大概是精神不好，睡得也不安稳，又做了噩梦，梦回的是方关城住院那段时光。梦中他不过片刻没在病房里，关城就消失了，至此遁入空门，半生黄墙，城瓦不相见，阿音只能守在外面不忍靠近。惊醒后满额的冷汗，人也跟着瑟缩了下，被他下意识地用手拍打，低声问道： 阿音， 做了噩梦，梦到你丢下我出家了。 关城还笑得出来，鼻子里出气那种轻笑，胡乱地吻他脸颊嘴角，伸手抚摸头顶。 我再也不会丢下你了。 再度入睡，阿音说道： 韩听主讲的那句爱我，我听到了。 男人的手顿住，喉咙动了动，声音更低： 那他无憾。 前程漫漫， 但总归在变好。那年正月十四，北京下了场大雪，上元夜关城和阿音牵手在街上采雪，满目灯火通明，只是中间夹着个两三岁大小的孩童。他看到别的小孩被父母牵着手走在矮墙上，叫嚷着， 妈妈，我也要这样。 阿音对着不到一米高的小鬼头扮凶，阿丽只是把你暂时托付给我，你休想到处认娘，我才不要便宜儿子呢，再乱讲话就把你送到孤惑鸟那儿去。小鬼头撅嘴生气，阿音看都不多看，反而自己踩上了矮墙。关城赶紧伸手扶着，为他幼稚举动发笑。他的阿音明明相貌成熟妩媚，经历坎坷传奇，本身却是再单纯不过。 慢些走，脚会不会凉？ 阿音没有回答，无声走了几步，蹭得鞋尖满是白雪。那小鬼头无奈踩着碎步跟在两个大人身后，想着回头怎么和碧丽要差告状。关城，我好欢喜。曾经执念于一个关城，要冬日落雪，要共沐白头，如今撒手散尽，你依旧是你，我依旧是我，千秋万代一双人。晚上给你炒青豆，配了梅子酒怎么样？ 好，多放盐，我喜欢咸一点。 那我可以喝汽水吗？ 小朋友回家该睡觉了。 对，不许打扰我们，知道吗？ 纵然世间悉数无常，但我永远相信孽缘修好，神佛宽恕，而今后的每一寸光与星辉都是天公眷恋，爱满穹苍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